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大家好，戴希立你好。 你好你好， 欢迎收听今日由戴希立和梁家永主持的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的话题包括：一、区议会选举提名结束了；二、施政报告话会研究的发展银发经济；三、针对未遵办屋宇署命令的行为加强执法权力；同埋检讨注册承建商制度来保障建筑工程的安全。区议会选举提名结束了，399人报名参选，其中171人报名竞逐88个直选议席，228个人参选176个地委会的界别议席，一般被称为叫做民主派的组织无缘参选。 我就首先要搞清楚，今次即係叫做民主派嘅，咁有啲可能佢都唔覺得自己係民主派嘅，譬如田北辰嗰個實政原卓啊等等，咁佢嗰度就好似有一個，咁啊當然民主黨同民協嗰啲就冇啦。 我諗田北辰從來冇講過自己民主派， 咪就係咯，即係係啦係啦。 咁啊，對唔住，我想聲明一點先，我自己從來呢十幾二十年嚟。我就唔係好輕易會用啲咩民主派啊、建制派嗰啲標籤去話某一個組織嘅，除非佢自己話嘅啫。 係啦， 因為呢啲嘅界定係老實講冇呢個嚴格準則。 係啦，咁啊當然啦，亦都有評論啦，有啲傳媒嘅評論就話，今次都好競爭激烈，就五光十色即係咁樣。咁當然亦都有啲人話嗰啲顏色好似唔係幾夠多。咁當然啦，我諗區議會今日嗰、那個。功能同埋定義咧，就比起以前係變咗，即係簡單啲講咧，其實佢就冇咗個政治功能嘅，真係一個地區服務市民嘅組織，同埋即係選舉嘅成分亦都降低咗啦。咁我應該咁講，直選嘅成分降低咗啦。咁但即管係咁樣嘅情況下邊咧，究竟今次係反映咗嗰、那個即係提名？即係嗰啲可以提名嗰啲人啊，佢嘅標準係乜嘢咧？即係咁，佢嘅標準係當然好多種啦，即係真係係實實際際為市民服務係一個好重要嘅標準啦。特別依家佢基本上就係一個非政治性嘅組織啦。咁但係亦都有個愛國愛港嘅標準，咁仲有可能仲有其他重要嘅標準。咁究竟嗰啲人佢攞唔到提名，係因為佢唔符合呢啲標準啦？或者唔符合邊個標準咧？即係咁樣，咁我諗呢個都可能請一啲參選嘅人士，或者請一啲評論嘅評論員咧，去分析下究竟有啲人可能佢過往喺區議會都做好多嘢，當然佢嗰陣時亦都比較政治性，但同時間咧，我諗市民都熟悉佢，但係今次佢都攞唔到足夠嘅提名，個原因喺邊度？咁但係亦都有啲可能喺過往地區服務被。个资历比较浅嘅，佢又攞到足够提名，咁究竟个原因喺边度咧？就系、 是、咁，简单嘅数学嘅定义，攞唔到提名，咪就因为攞唔到个三会嘅足够提名咯。 咁啊唔系，嗱你要讲咧， 三会每个会都 我知道，梗系 有三个数学 问题啊。 简单数学提名 啊，但系特首有个解释 嘅。但呢个反映咩咧？呢个反映咩咧？ 特首有解释，特首就话，即系我哋依家要选啲优质嘅区议员啊嘛。 系 咁，如果你攞唔够足够提名，即系你。要繼續努力，使到自己優化咁樣。咁佢咁即係話佢，如果佢真係將來想繼續參選嘅話，咁佢攞唔夠足夠嘅提名，佢自己要優化邊方面咧？我諗都要清楚。 咁特首啊，李家超就話從中選優啦。 係啊， 優就優異嘅優啊，當然係咁嚇。標準定得係高咧，有人問佢咪高啊嚇？咁佢就話定得。高咧就系为咗要选取适合嘅区议员，未能成功参选者就应该努力优化自己。 系啦， 先你引述咗啦，咁啊令人信服。 系 啊，呢个想攞提名嘅人可以称职咁服务社区。啊， 李家超亦都提到咧，尊重提名人嘅决定啊，系基本嘅态度啊。咁咧呢个说明啲咩问题咧？咁样咁啊，大家可以有各自嘅演绎啊。呢、这个时候咧，我哋请嚟香港麦津研究所总监宋立功先生。宋立功你好啊， 宋立功， 你哋好， 好耐冇见啦，宋立功， 我都系好耐冇见你啦， 系宋立功啊，今次嘅提名结果啦出咗嚟啦，系咪你原先预料中嘅事咧？你觉得个结果？ 都大致系嘅，其中一个咧就系所有民主派都出局啦，呢个其实咧就喺半年之前咧就已经系估到噶啦。 嗯，点解你要估到咧？点解你会估到咧？ 好多建制嘅口中咧都讲咧，就系话即系北京中央嚟讲咧，就要追求一个最高嘅安全系数。咁、所有民主派嗰啲咧就系、是、好难咧就入闸噶啦，咁样吓。咁所以我又唔觉得即系好出奇。咁不过只不过咧就今次咧。即係呢一個選舉咧，佢就用呢個咧三會嘅提名咧，嚟到咧作為一個門檻，嚟到咧係過濾咗嗰啲咧，即係被認為咧就唔係咁愛國或者唔係咁深度愛國嘅人咧，咁就用呢個辦法。過去咧就冇呢啲三會提名嘅，最多咧就係話有一個審查委員會啦。或者三選前咧，你就發一個聲明，講明自己係點乜點樣。咁、其實咧就係揾夠足夠嘅地區嘅街坊嘅提名，咁就已經係可以咧係即係入閘噶啦。不過今次咧就加咗個咁高嘅門檻咧，咁你根本都入唔到閘，就唔需要咧就即係去諗太多啦。咁、其實有嗰個資格審查嘅嗰個咧委員會咧，其實係夠噶啦嚇。正係因為咁樣咧。咁所以今次咧，我相信咧，就好多三會嘅委員咧，就算人哋拍佢嗰度門啊，好似田北辰啊，就講喂喺嗰個區嗰度，我哋有人去拍門，200人都唔應門喎、咁樣嚇，點解會咁嘅咧？咁我諗主要個原因就係話咧，萬一提名提錯咗啊，過唔到資格審查委員會咧，就唔係嗰個人唔掂，係你提名嗰個咧。喂，你隻眼你睇得清楚喎、你點解會提佢啊？咁一追究落嚟咧，咁就麻煩啦。咁倒不如咧就唔提，呢、這個最穩陣。就有咗咁樣嘅效果喺度，我覺得咧就即係出咗呢啲嘅問題咯。咁所以頭先兩位討論咧，就點叫愛國標準啊？點樣叫做咧係服務市民嘅標準咧？全部都係可以有唔同嘅睇法嘅。不過最根本咧就係中央要求咧。最高安全系数呢、這个先系最关键。 宋立功嗱，你系政治学者吓，我又想问啦，从个政治嗰个角度去睇啊，乜嘢叫做爱国咧？咁会唔会简单啲咁讲啊？即系喺北京嘅眼中吓、你乜嘢叫爱国咧？就系、你系咪认同或者接受以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嘅中华人民共和国嘅中央政府啊？呢、這个系咪好简单嗱？当然是深层的意义 很深，但是最简单的定义是不是这个真的 是不是爱国的定义呢？你会不会觉得 这个是最基本的，但是对很多人来讲呢，你虽然是认同的，但你平时有没有参加爱国的社团、国庆的活动、或者一些大慈大节，你有没有积极去参与、你有没有动员身边的人去加入爱国社团，在行动那方面呢具体你有冇表現出嚟，就唔係話咧，我認同中央，我擁護中央，咁就唔夠嘅。咁如果你一用呢個標準咧，咁你就過唔到地區喺嚇、三會啊，好多呢啲標準啦。因為佢話平時我都唔見你嘅， 係有冇自身參加或者動員人參加一啲你剛才所講嘅愛國嘅活動咁啊？此其一也啦，此其二也係過去嘅日子裏邊有冇講過我係唔承認唔接受呢個中央政府嘅咁樣呢、這個先大件事喎，係咪啊？ 哦，咁呢個就係啦。咁但呢啲咧就已經喺咧就即係上一屆區議會咧、最尾被即係剔出局嗰啲人咧，其實咧就已經係剔走咗噶啦。換言之話咧，一啲民主派嘅即係區議員，其實咧佢哋都係已經合咗呢個資格噶啦，係嘛？佢肯定係冇講過咧。我唔擁護中國共產黨中央，佢肯定如果有呢、這個咧都過唔到今次啦，係嘛？即係話你就算過到。呢、這個都咧就不作實在嘅，係你個行動嚇、有冇參與，有冇動 呢、這个好紧要。 系咁，咁亦都有个要求人提名佢人嗰个政治联系啦，都系一个因素嚟嘅，系咪？ 系呢个当然噶啦、因为今次咧就咁多大党咧嚟到竞争、因为今次区议会选完之后咧，喺、新一届咧，大家都尽量咧就霸多啲位啦。咁、就你都知道区议员咧系地区立法会选举嘅庄脚吓，咁、再加埋关内队嘅合作咧，就稳夺好多咧街坊嘅票。咁、所以咧就系兵家必争，就算你系民建联又好，工联会咩都好啦，你听到佢哋嘅阿头都讲啦。我冇同人哋協調噶，我哋都唔需要， 系 梗系協調啦，系嘛？ 孫立峰其實講開呢樣嘢咧，所謂叫做建制派內部嘅競爭，如果係激烈嘅話如果係競爭激烈嘅話，會唔會未嘗都唔係一件好事咧？ 嗱，就睇你點樣睇啦。如果激烈派個競爭咧，就傷咗嗰個和氣咧。就大家就會有諗法，明明一個位嚇、你工聯會同埋民建聯同樣都去爭嘅，咁點解你民建聯爭贏，我工聯會就輸咗咧、可能你咧民建聯，因為你同嗰個地方嘅社團嘅關係，同嗰啲關愛隊有關係嘛，同嗰啲山會好有關係，所以你贏咗啫嘛，唔係話你嗰個候選人咧做得嘢好喎，係咪？係呢個原因，咁又會傷咗呢一個，咁、就後邊嚟講咧，就大家就再爭。就會爭得好犀利啦，未必係好事嚟嘅。 係係嘛？如果落選嘅話，咁我又借用特首李家超嘅講法，就話你要諗下點樣優化自己咯。你今次落選，以後點優化自己？ 就係點樣可以優化嗱？因為阿宋立光啊，即係你正話講嗰個 嗱，我補充少少啦。你今次咧，即係新扎嘅即係愛國嘅社團嚟講咧，都有好多嘅，譬如話基金黨啊。呢一啲咧係香港新方向，咁如果多佢哋咁少人咧能夠攞到提名入閘嘅話咧，萬一輸咗嘅話咧，其實就做唔到五光十色啦，係嘛？我哋阿夏主任都講五光十色，人人咧都係有機會嘅，政府個宣傳都係咁啦。咁嗰啲嘅愛國嘅新嘅社團，咁啊喺面對民建聯、工聯會咁激烈嘅競爭之下，真係輸咗咧，其實都幾挫折嘅，其實都不有利於香港咧嗰、個愛國嘅嗰個光譜啊。可以 係 拉 闊 一啲、我覺得就唔 係 太好啦。 好， 宋立功啊，我咧就有兩點可以同你請教一下嘅。一個咧就是、我覺得五光十色應該係自然噶嘛，唔係你做出嚟嘅。即係咁，所以你贏輸都係要靠努力嘅，唔理佢大黨細黨啫。我覺得呢個就我自己睇法啦。但我另外翻翻去你原來嗰個邏輯咧，你就覺得今次咧就其實唔係主要都唔係考慮佢係咪服務市民。嗰、那個能力啊，而主要考慮嗰個安全系數啊，咁即係個愛國愛港安全系數啊。咁、那個愛國愛港安全系數咧，聽你講咧，就加辣咗喎。依家我哋減辣咧，樓市就依度加辣。點樣加辣咧？嗱，即係資格審查係一關啦。有冇足夠嘅提名一關？仲有就你話提名者自我審查都一關喎。有啲驚提錯咗啊嘛，即係咁樣。咁我就覺得嗱，當大家都即系咁样加立法咧，咁其实我就会问啦。其实真正如你讲，上次区议会留低嗰啲议员，其实佢都过得资格审查嘅，咁应该就提名佢冇犯任何错误噶。咁点解会出现咗会有人担心提名佢？又再次會在資格審查度被人推翻呢？ 是不是先？你這個問題的假設就是有一些現屆的區議員，他又再參選，是不是有些現屆的區議員想參選，沒人提名他呢？這個要考證的。不過我又看到一些報道說，很多現屆的區議員都 不有，但起碼都有一些，有些還是主席，有些 豬腳而已，豬腳而已。 為什麼會有有即係呢種擔心咧，嗰啲提名委員會嘅委員，因為佢過咗資格審查噶。 其實佢現屆咧就有27個區議員咧就去參選，19個人咧就即係攞到提名就參加直選，8個人咧就係參加地區委員會，其實都係一個好細嘅數目。 係啊， 呢啲即係能夠參加。咁就當然啦，就好多好多原因嘅嚇，咁、有啲好多咧就係話讓俾啲新嘅愛國嘅素人啦、始終咧就中老齡嗰啲咧都係會即係退出嘅， 咁培養多啲新人，咁樣特別年輕啲，咁所以好多政黨咧就話自己咧就 37.8 啊，咁嗰啲咁嘅平均年齡啦，咁年輕人係受歡迎啲嘅嚇，咁就都有呢、這個都有呢個考慮喺度，咁但係歸根到底咧，選舉咧都係有個競爭，咁啊同埋你可以睇到咧呢啲提名委員會咧嗰、那個咧佔嘅比例好高喎、啊，嗱，你睇到咧喺399個參選人當中啦嚇。啊三会咧就占咗84%， 嗯， 关爱队就79%， 嗯， 啊，关爱队长咧都有37%，咁换言即系话咧，你要喺地区嘅爱国社团或者人哋咧系即系认可你嘅嗰度咧打滚咗一段相当嘅时间，我用打滚啊，即系圈里边嘅人一段相当嘅时间咧，就机会就最高啦，咁啊索性自己都出埋嚟选，系、嘛？咁就多咗呢個因素。咁過去嚟講咧，你冇三會嗰個因素咧，大家就唔會咁樣睇咯。今次多咗三會、大家就好留意三會係啲咩人咧咁樣。咁原來有好多三會嘅委員嚟講咧，都冇去開會嘅喎。咁啊，唔知佢有冇參選啦？我相信稍後咧就睇下有冇一啲即係新聞界報導一下個別咧，又即係三會嘅委員成功攞到報名嘅，其實喺過去喺三會嗰度嘅表現係點樣？咁我都好想知道。 明顯而家嗰個所謂叫三會咧，以及呢個關愛隊嘅成員嘅咁嘅背景嘅成員咧，將會係未來有興趣繼續從事呢個政治活動嘅人士咧，必然要即係要同佢哋加強團結嘅啦。呢、這個唔使講啦。咁另外咧， 圈中嘅人呢啲叫圈中啦，你係圈中。 係咁，另外又想問你啊，呢一個都實在問題啦。啊，民建聯啊，唔係對唔住，唔係民建聯，民主黨同埋民協，佢哋同呢個區議會絕緣啦，依家啊。對於呢類團體，你必然佢哋自己都會諗下自己下一步嘅定位啊、政綱啊嗰啲咁嘅嘢啦。你有咩建議俾佢哋有冇？冇咧。 嗱，我覺得咧，如果佢哋對於香港嗰個咧係即係民主化嘅進程啦，咁我知道佢哋都係有一定嘅信念嘅，因為基本法都講咧，最終會實現咧係普選嘅嚇。咁呢個喺基本法寫得好清楚，中央亦都冇話要改。雖然李家超特首就話咧，佢呢一屆咧。就唔會拎出嚟討論㗎啦，咁樣啦，雖然咁講啦，係嘛？咁但係咧，就最終嘅目標都係咁。咁作為咧，就即係始至於即係民主事業嘅咧，就應該堅持落去。咁正如咧，民主黨自己都講啦，咁佢哋都係要即係堅持。咁就有街坊揾到嘅話咧，佢哋都係會公平公正咁咧，將街坊一啲嘅問題咧係帶出嚟，用佢哋嘅方式。咁我覺得咧，就民生問題咧，仲係有好多。呢啲即係民主黨啊、民協啊，都係可以發揮嘅，應該堅持嘅。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更加咧係會失去嗰個支持啦。我覺得佢應該係堅持。 但係作為一個客觀嘅因素咧，你冇咗個身份，同埋冇咗公共資源嘅支援咧，實在係寸步難行嘅，會唔會咧？ 咁你肯定係非常之即係困難㗎啦。佢就算開籌款，即係晚宴都要轉幾次都冇人俾個場佢咁樣。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啦。 係一間或者我哋又同佢哋傾傾啊嚇。好多謝你啊，宋立功啊，香港麥津研究所嘅總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举办完善地区治理，共创美好社区研讨会，中联办主任郑雁雄作专题发言，对完善地区治理体制提出4点睇法，包括要坚定深入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彻底清除港版颜色革命土壤，持续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并且以系统集成的地区基层治理体系助力良政善治。郑雁雄话：基本法规定，区议会是非政权性的区域组织，主要职能是接受咨询和提供服务。但是回归之后一段时期，反中乱港分子利用制度漏洞，将区议会变成对抗中央、阻挠政府施政、播毒煽暴的政治平台。他强调，只有回归宪法和基本法原意，

反方向浅水湾道去黄竹坑，跟住南湾道嗰段咧，车龙排到去门牌110号对开。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邻街一段车多噶，车龙排到公主道近亚街老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嘅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盛瑞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系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之前报告提到解决劏房问题工作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 既然有选择，眼前已经有过渡性房屋，嚟紧又拣咗公屋，就等公屋嘅时候都唔需要喺一个恶劣嘅环境度等啊嘛，可以喺一啲更好、更理想嘅环境嗰度等。其实而家住喺啲好恶劣居所嘅朋友咧，已经可以考虑。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狂飙罪恶横行，无法无天，城中黑势力盘根错节，正义刑警扫黑除恶，不遗余力，能否将黑势力连根拔起？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区议会选举的提名就结束咗啦，咁大家对于区议会选举或者对于区议会本身有啲乜嘢睇法，有啲咩期待或者咩期望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或者我哋趁呢个机会都讲下改制咗之后个区议会啊，好唔好啊？嗱，呢个改革咗之后嗰个嘅区议会咧，就喺嗰个区议会组成里边咧，有几种嘅唔同嘅议员嘅，一个直选啦，就88席。咁全港就划分为44个选区，就用双议席单票制嚟投票嘅。咁选民已经收到嗰个新嗰个自己嗰个票站嘅。票站位置未知，新嗰个选区划分你属于边个选区，选民已经收到信噶啦。咁候选人咧需要获得三会各三个成员嘅提名。咩叫三会呢？一分区委员会，二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三地区防火委员会，就为之叫三会。参加者咧就需要获得另一个嘅区议会嘅组成嘅人咧，就系地区委员会界别啦，就176席啊。参选者需要系三会嘅成员啦，由三会成员以全票制选出候选人咧，需要获得三会各三名成员嚟提名。咁另外咧，委任议员就179席，特首委任啊吓。咁另外就当然议员咧。大家都好熟噶啦，咩叫当然议员呢？就系、是、新界嗰啲乡事委员会嘅主席，呢个系旧嘢嚟嘅，唔系新嘢。至于个新嘅方案吓，同以往嘅区议会有啲咩嘢唔同咧？咁样亦都趁呢个机会讲下啦。包括就系由各区嘅民政事务专员担任区议会主席，另外由政务司长领导嘅区议会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所有候选人委任同埋当然议员嘅资格。另外亦都設立區議員履職監察制度，履行職務嘅監察制度，表現欠佳嘅區議員經過調查可以遭到警告、罰款或者停職。另外重要嘅就係區議會嗰個功能啦，就會係諮詢角色，停止喺 社區參與計劃和地區小型工程計劃裏面的撥款的職能。另外亦都增設由政務司長領導的地區治理領導委員會和由副政務司長領導的地區治理專組分別統籌地區治理和各部門的地區工作。大家對區議會有什麼看法可以打電話來傾傾，我們有張先生的電話。張先生你好。 是張先 生。是梁大生你好。 是。你有什麼意見啊？ 是，我主要讲讲区议会的嚟紧嘅选举咧，讲出都系期望啦，都系我希望参选嘅区议员咧，有志参选嘅区议员咧，系有准备系要言行一致先得。 你觉得过去有呢啲问题出现，即系唔言行一致嘅情况吓？ 嗱，例如我嘅经历嚟讲啦， 系。 曾经在当区的交通的问题他们可以视而不见的，就是等市民来讲才知道 的。 嗯。 那我就被逼自己要跟运输处搞啦，就是道路的标志。 即是讲了嘢冇承诺去做。 是啦，其实不用市民投，有些嘢呢真的不用市民去投诉，你主动就要去搞的啦，不是说只是送下礼物啦，跟市民过下节啊，那些那就叫做搞定的。 是。 一定要言行一致，而且呢头先讲的对区议员的监察制度呢，我觉得应该增加一个评分制度至啱，等市民来比分他们是得。 是。 哦。由市民俾分， 即系，譬如今届政府成日讲 KPI， 即系要即系区议员嘅表现都要有啲指标，系啦，去监察佢，我系咪咁啊？你嘅意见啊？ 系啦，你有咁嘅制度咧，自然咧个投票选举个投票率咧就一定会高嘅。 嗯， 系。 我哋而家都系睇到，第一对佢又唔了解，第二佢有冇谂住系言行一致嘅咧？真系自己。參選的時候那些承諾有沒有去做呢？我覺得有些議員過往啊，他沒有想著去做。 嗯，好，多謝你。我初初聽日張先生講話言行一致，我以為佢哋喺嗰一啲主張上面又講一套，做嘅實在另一套啊。點原來佢講言行不一致咧，係就講就天下無敵，做就無心無力啊。現在我哋有頭先我哋講咗噶啦，會同民主黨傾傾嘅嚇。咁啊，而家我哋請嚟咧民主黨主席嘅羅建熙嘅，羅建熙你好。 Hello， 两位好。 喂，今次咁嘅结果，你有咩评价？ 我谂都系嗰句啦，即系我觉得好可惜嘅，即系香港系应该一个多元嘅社会，亦都应该即系对我嚟讲，对市民嚟讲，佢哋都会希望有一啲比较阔啲嘅选择咁样。咁我觉得即系冇办法可以透过选举去俾市民有一个机会去选择，咁我觉得都实在可惜嘅。咁啊，当然另一方面，即系我谂亦都其实之前我记得同你哋都有倾过几次，即系关于个选举制度噶啦。咁我都记得我其实我有表示过啲想咩选举制度底下。其实就会出现一啲即系个竞争性嘅问题啦，咁所以我谂呢个就系某程度上都系即系证明咗当时个分析系都叫做啱啦咁样咯。 系，可唔可以都讲下就系可以理解你好困难啦吓，可唔可以都讲下个争取提名嘅过程，遇到啲人系点，啲事系点，有个困难具体喺边，都同大家介绍一下好唔好啊？ 我諗我哋嗰個嘅爭取提名嘅過程有幾樣嘢啦，第一就係喺我哋一開始嘅時間咧，其實要去得到嗰啲相關嘅資訊咧，其實好困難嘅。 聯絡佢哋先，第一步可聯絡佢哋。 係啦，佢哋嗰個聯絡係困難嘅，咁所以即係我諗我哋就係循一個最正常嘅途徑，咁就係問下民政署可唔可以公開三會嗰啲人嘅聯絡資訊啦，或者提供啲聯絡資訊俾我哋啦。咁民政署個做法就係佢就選擇咗就係你留低你個組織。或者你個人嘅名同埋電話，咁佢就會交佢俾嗰啲三會嘅成員噶啦。咁我以我嘅理解咧，即係三會啲人收到嗰啲會係啲咩嚟咧？佢真係淨係得個名同埋得個電話嘅啫，即係佢又冇話你係政黨啊，係從政嘅人啦、啊，係攞提名啦、啊，定係記者要去問回應啦、啊。佢完全冇講嘅，淨係得個名同埋得個電話。咁我係三會啲人都唔覆你啦，好老實係咪？咁所以即係呢一個就係第一個困難啦、 啊。係 咁第二，咁我哋過即係冇。 冇辦法喺呢一度去做到啲咩之後，咁其實我哋喺選管會嗰度咁有一個選民名冊嘅摘錄，咁我哋可以得到佢哋嘅一啲地址，咁我哋就寄咗啲相關嘅資料過去嘅。咁然之後就睇下有冇啲咩去回覆我哋咁樣啦。咁過程中係有個別嘅三會成員係有回覆嘅，咁有啲就係好直接就話我哋唔會提名俾民主黨啊咁樣，亦都有一啲咧就係叫你俾多啲資料啊咁樣，咁亦都有一個係祝我聖誕快樂咁樣嘅都有嘅，咁所以即係都係啊各式各樣咩回應都有，咁所以我哋就冇特別去做話要去敲門啊，即係走上門揾人嗰啲，因為我哋自己係覺得。我起碼我本人我會覺得呢、這個年代上門揾人呢樣嘢好似有啲 intrusive， 即係好似個入侵性比較高啲。咁我自己就冇特別去做呢樣嘢，我就算自己過往選舉已經冇做㗎啦。咁所以係啦，其實主要就係呢幾個部分。咁、我哋收到嘅其實都係有啲黨友收到就係話睇下先啦，觀望下啦。咁亦都有個別嘅黨友係收到一啲個別嘅人係同意提名嘅。咁但係就真係。十分之少咯，系啊， 所以敲门也者可能只系一个形象啲嘅表述啫，唔系真系佢屋企嗰度敲嘅门啊。阿田北辰咪敲人门啊嘛， 唔敢肯定，唔敢肯定。 不过嗱，阿罗建熙从呢嗰个常理去讲啊，你要争取一个人对你嘅提名，首先佢要认识你，系咪？同埋佢了解你，同埋信任你。咁如果你话一啲人，你连佢联络办法都冇。平时又冇交往，老实讲啊，即系 call call 嘅种啫，其实都变成系咁你人你要人哋即系对你又唔认识，又唔信，谈上叫信任。讲真咧，你揾到佢电话号码，同佢通到电话，佢都未真系佢唔提名，老实真系唔出奇会有。会唔会？ 我觉得其实系真嘅，即系你问我的话咧，佢哋即因为而家个三会同。以往我哋嘅三會嘅組成好唔同，即係以往嘅三會，大家可能都認識一啲人嘅，即係喺個區做咗咁多年，即係我自己喺南區咁多年做咗，咁都會認識一啲人嘅。咁但係而家個三會嘅組成有啲唔同，即係我認識嘅可能得翻啲曾經共事過嘅區議員咁樣。 明白。 咁所以嗰個難處就係根本政府就認為三會啲人喺地區裏面有好多人認識啦，咁但係對於我哋嚟講就係好多市民其實都唔知道嗰啲三會嘅人係咩人啦、啊，咁你問我嘅話，我就唔覺得佢哋係好有地區嘅認受性嘅人咯，係啊， OK， 咁又或者以後想話喺呢個政治嘅業務上有所發揮嘅人，就真係要多啲平時都同啲三會嘅成員即係聯絡，唔好用埋堆呢啲術語啊，要多啲聯絡啊。 但係呢個我覺得就係一個俾人嘅感覺，其實即係連田北辰都係咁樣講嘅，即係佢而家佢做地區，咁大家本來就係服務市民，去做地區工作，咁而家好似就要除咗你做地區工作之外，咁你係咪都要做呢啲咁樣嘅你叫聯絡啦，咁我就叫埋堆啦，咁其實係我覺得唔係一件好健康嘅事嚟咯。 好啊，咁嗱，而家參選你民主黨而家講緊下參選區議會無望啦嚇。咁民主黨會點樣檢視個形勢呢？你可唔可以講下你自己嘅諗法？ 而家個環境就係、區議會我哋冇辦法得到個足夠嘅提名啦，咁亦都同一時間就係、冇人講過究竟實際上我哋係咪唔符合資格啦，咁所以而家都係仍然係一個懸念嚟嘅。你問我的話，即係我又唔會話啊，咁佢即係下次以後就唔俾你啦，咁我又唔會咁樣睇嘅。咁但係當然即係我覺得對於我哋嘅黨友嚟講，可能佢都要諗嘅就係究竟呢一個嘅機會出現嘅機會有幾高咯，即係究竟未來仲有冇選舉我哋參與嘅可能。咁我覺得呢個我哋要去討論。即係大家我覺得公眾好合理地去諗就係啊，咁你今次都冇得選，下次都唔會有㗎啦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好合理嘅推斷嚟嘅。咁我覺得我哋亦都係需要去就住呢個問題，我哋自己要再傾一傾啦。咁如果真係冇覺得冇機會啦，咁但係我哋係咪仍然有啲地方想喺香港度去為香港市民服務，去做好一啲講香港人嘅一啲聲音嘅工作咧？咁我哋如果覺得係需要做嘅，仍然係有意義嘅，即使冇議席都好，我哋都想做嘅，咁我哋咪向住嗰方向發展咯。如果唔係，如果大家黨友大家係冇人覺得誒算啦唔好啦咁樣，咁可能就另外一種取態咯。 但劉經理，我就想跟進你正話講嘅嘢啦。 你有冇嗱？你記憶當中今有幾多現任區議員今次想參選，但係攞唔到足夠提名，有幾多個啊？ 我哋有一個嘅區議員咧係爭取連任嘅，其他嗰啲咧其實今屆做完之後咧，其實佢哋都唔再做 喎。係啦，咁嗰位就爭取嗰、那個都係應該係攞唔到足夠提名嘅，係咪？ 係。 啊，咁佢你哋又點分析嗱？咁因為佢過。佢做緊現任區議員，佢就資格審查佢過咗噶啦，即係上次係咪？咁但係點解今次攞唔到足夠提名？係因為三會啲人佢唔熟，因為三會啲人擔心佢上次攞到，今次攞唔到，係咩原因咧？你點分析呢個問題？ 我諗嗱，呢一個咧，其實即係當然啦，佢我都同意就係，如果係現任區議員嘅理論上，佢應該即係佢都宣咗誓，政府又冇 DQ 佢，咁就應該係合乎資格嘅機會會高啲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咧，我諗頭先提三會嗰、那個提名呢個機制，其中一個需要處理嘅問題就係佢哋裏面有好多人自己都會參選啦，或者佢哋有黨友會參選啦。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咁樣嘅衝突係都幾明顯。即係你問我，我相信田北辰佢點解佢哋未必攞到？佢都話自己佢覺得係咩多謝香龍多謝鬼嘛？呢、這個我同意，其實可能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咁就係佢都唔想俾你去同佢爭，係咪？咁你我提名多個人入嚟同自己啲朋友或者同自己啲黨友爭，咁好唔合理噶嘛？係咪？咁所以呢個制度設計上面其實係，即係我諗我希望唔同嘅人都會去再諗一諗嘅，係咪可以點樣可以令到佢更加貼到市民嘅想法囉。 我又跟進你呢個講法啦，咁即係你哋提出呢今次攞唔到足夠提名度，未必一定係因為啲人唔符合嗰個更加嚴格嘅愛國愛港嘅安全系數啊，咁就可能係因為個三會嗰個制度設計嘅問題啊。咁好啦，咁嗱，得個三會點樣制度設計就呢個另一個問題。但係特首亦都提出咗一個觀點咧，就覺得今次攞唔到提名咧，就可能你哋又唔好話咩嘢，即係你哋應該要繼續優化自己。咁你覺得呢個講法，你覺得你哋可以點樣優化自己咧？ 我就一路都好覺得所有嘅從政嘅人都應該不停去改善嘅，即係我覺得人無完人係咪？咁但係反而我就覺得好似即係而家好似個大家唔去睇個制度係點樣嘅時間，或者唔去睇下究竟三會發生緊咩事，即係我覺得嗰啲係好真實嘅嘢嚟㗎嘛，即係你自己係有個政黨背景，然之後你係三會成員，你有個自己嘅人係會去參選。咁你唔提名其他人係好合理嘅事嚟嘅，你問我的話，即係如果我係有份提名嘅人，我都唔會提名一個民建聯嘅人啦，係咪？咁所以即係我覺得係呢一個係其中一個 issue 啦。第二個我諗即係我會相信民主黨係一直以嚟都好嘗試去不停去改善我哋嘅工作嘅。咁但係當我哋遇到一個而家咁嘅處境嘅時間咧，咁究竟係要改善啲咩？其實我哋都冇辦法再知道啦。咁究竟三會啲人係咩原因佢唔提名？我哋亦都無從得知，我哋都係得個估字嘅啫，係咪？咁所以我會覺得特首可能未必好了解區議會選舉嘅進行嘅方式啦，或者啲人嘅想法啦，地區裏面政團之間嘅一啲競爭啦，咁我覺得呢啲地方就即係我諗我哋優化之餘，咁其他地方、其他部門、其他官員都可以去諗下點可以再優化。 係所謂優化也且當然係針對住某一個特定嘅標準去向住嗰個標準邁向，或者叫做優化啦，係咪？咁所以其實另一個問題就是話，這個問題很嚴肅的，是那個作為個政黨的基本的政治綱領和那個政治定位，民主黨在這一刻覺不覺得有修訂那個必要或者可能性呢？ 我諗我到而家都是那句，就是我覺得我們一直以來我們是符合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基本法的框架、我們從來都沒有挑戰過一國的底線、沒有 要違反國安法，即是如果、即是以我們所理解的，其實這些就是一些最基本的條件，即是 特區政府官員其實之前在提名期開始之前，在區議會選舉大家去討論之前，其實都講好多就係、有兩個基本嘅條件嘅啫，就係、佢要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同埋佢要擁護基本法咁樣。咁呢個嘢我哋完全同意嘅，講真。咁我哋甚至可能係最早嘅政黨係同意呢樣嘢添。咁呢個就係我哋嘅特點咯。咁但係即係而家呢個時候，究竟佢要點樣去判斷唔同嘅政黨係點樣？咁唔喺我哋手上咧。但我覺得我哋喺我哋嘅工作上面，我哋喺我哋嘅理念嘅實踐上面，其實都一路冇走開，一路都係行緊呢一套嘅理念，都係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喺主權框架底下嘅事情嚟嘅咯。 嗯，好咯，我之前都曾經聽你講過咧，就話就算係冇一個議席都好啦，咁其實作為個政黨或者個組織，都繼續可以喺地區裏面服務市民嘅咁樣。咁之但係冇咗一個身份。喺呢个社会嗰度活动，身份其实真系好重要。冇咗个身份，亦都冇咗啲公共资源嘅支援，想开展工作真系难上加难。你点评估？ 是困难的，咁我觉得呢个真、就、系、是，即系我觉得点解我哋其中一个参选，我哋都讲就系、是、咁做地区嘅服务，要做一啲地区议题嘅跟进，咁有位置同冇位置，你都一定跟到嘅，一定可以做嘅。咁但系我谂即系有个位置，咁当然系一定容易啲啦。咁但系冇位置嘅时候，咁我哋都可以继续做翻啲冇位置嘅时间做嘅一啲方式啦，即系你点样去同啲街坊联系啊，你点样去掌握一啲议题啊，或者一啲个案嚟到嘅时候，究竟佢要揾咩部门？我哋喺呢一方面，我哋仍然有嗰个知识，咁可以话到俾啲街坊知道，去揾咩部门系最适合，系最方便、最省事。咁呢啲我哋可以照做嘅，即系我都唔会因为我哋冇咗个职位，冇咗个议席，然之后我哋就冇办法做到呢啲咩嘢。咁但系我觉得其中即系另一啲我哋可能要去谂嘅问题，就系仲有几多人系会愿意咁样去服务落去咧？即系我觉得呢个系我反而要去谂嘅问题咯。 嗯。好啊，多谢你罗建熙民主党主席啊。大家对于区议会有啲乜嘢睇法啊，而家嗰个新嘅制度底下嘅区议会有啲乜嘢可以发挥啊，市民对于将来当选嘅区议员有啲乜嘢期望啊，可以打电话嚟倾倾，我哋电话号码系 1872311， 接住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市广场嘅意外，啱啱清咗场一阵，咁但系车龙有待消散啦。龙尾就排到去安定村同埋黄珠路近屯门河。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嘅桥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噶。而家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提一提大家啦，中区万圣节嘅封路安排，直至到听日清晨嘅五点钟，兰桂坊、荣华里、和安里、安兰街部分嘅德记立街同埋威灵顿街都系封闭咗噶。而附近嘅路段呢，亦都会因应人群嘅聚集情况，可能会进一步封闭。揸车朋友经过啦，请留意现场嘅指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黄竹坑医院，香港仔隧道北行仲是间封紧。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系排到去浙江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排到映月台，龙翔道嘅车龙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啦，排到去彩虹隔音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戴立啊，头先喺傍晚新闻天地之前咧，我哋一个钟头咧倾咗好多关于区议会选举嘅提名啊，咁啊提名嘅状况咁，刚才论述过啦。跟住落嚟嘅个零钟头节目时间里边咧，我哋会倾。银发经济 同埋咧会倾下屋宇署嘅執法权力啊，以及承建商嘅注册制度。关于嗰个银发经济咧，咁啊，顾名思义即系啲长者嘅吓嘅点样推动关乎长者嘅经济活动啦。 啱啱我哋两个啊。 你哋未銀喎啲法， 甩咗啫。 乜施政報告咧就話會傾傾呢個重視現銀色經濟、銀髮經濟、銀色銀髮經濟，咁就話會提出研究下發展銀髮經濟添。咁商管局咧就會成立一個叫做銀髮經濟顧問小組，把握銀髮經濟發展嘅潛力。会揾啲专家深入研究一下，睇下啲乜嘢建议可以进一步发展咁。贸发局咧都话会咧率先喺佢哋嗰啲展览里边咧加入一啲银发经济嘅元素，加强推广相关产品同埋服务咁。值得谂啊！尤其是我同你坐低呢啲，冇理由唔支持噶，系咪？ 唔系，我谂支持嘅原因咧，就如果从个社会嘅角度去讲咧，就唔系净系一个福利或者照顾嘅问题，但系因为依家我谂。即系年纪大嘅人咧，占嘅比例会越嚟越高。呢个第一啦，第二咧，佢哋咧嘅平均学历同埋嗰个那个支付一啲经济活动嘅能力都越嚟越强。 系啊， 咁啊，所以呢个经济就唔系净系依家谂住点样去照顾佢哋咁简单，而系挖翻呢个年龄组别人嘅经济潜力出嚟。即系我谂呢个就。或者我哋听下啲专家，佢哋究竟觉得喺未来嚟讲咧，特别喺香港咧，再加上连埋大湾区去睇咧，究竟呢群组别嘅人有几多，佢个潜力喺边度咧？就咁样。 政府推算咧就话，65岁或者以上嘅长者人口咧，25年内会由145万咧，几乎会系翻倍去到274万。好犀利啊！咁啊，老龄化对于社会啊，无疑带嚟压力啊。咁但系同时亦都好多机遇嘅。一如刚才你讲啦，现在个长者群啊固然大咗啦，而长者群本身佢哋嗰个嘅教育嘅背景啊、知识嘅水平啊，系比我哋上一代系提高嘅。 系啊， 呢个冇得 经济能力都强 咗，经济能力又高咗嘅。咁啊，点样可以发挥呢一群人嘅潜力？吓，经济同埋社会嘅潜力咧，咁呢个的确系值得研究。嗱，而家咧，我哋请嚟啦一位大家都好熟悉噶啦，资深长者服务社工啊，马锦华嘅，马锦华你好， 喂，你好， 喂，马生， 你好，你好啊，你好，系你好。 人口老化底下，咁而家即系商经局话会成立一个银发经济顾问小组，把握银发经济嘅发展潜力。照你睇啊！在市场和社会的角度，过去我们香港在银发市场上这个问题上面是不是未够重视呢？ 我相信呢，过往成日大家对长者都有个错觉，就觉得他们是贫穷啦，不会追求物欲啦，不会追求好质素的东西啦，甚至就是不懂揀物品的质素等等的方法。但我觉得呢，这个应该是对上一代的长者可能啱，但是对现在的长者，即是我们所讲的婴儿潮之后的长者呢，其实应该是不啱用的。譬如嘉永你同我都是长者啦，是不 是 我们都会很揀啲啱用的货啊，优质的货我先买的嘛。如果看到那些啱，我们是乐意给钱的。即是我们不会要求你价低者我们就求其用了它，我们不是那么容易妥协的嘛。咁再加埋消费委这么多年的教育呢，让你都成为精明的消费者啦。咁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香港呢，在这部分真的很嘥，很浪费那个银发的经济潜力。事实上其实以我们现在110万的哥哥姐姐来讲呢，其实拿公共援助都少过三分一，大部分是自我生活，亦都享有足够的资本呢去过他们有质素的生活。咁只不过就是一路以来呢，无论产品供应商、百货公司、售货员，其实对长者的态度都非常之不好的。我见过一个过程，就是一个长者去到一个百货公司去摸一些他的货，摸一下感觉一下，那个售货员就说，阿婆你不买就行开一点啦。咁但係跟住一位小姐行埋，佢話就正話，你慢慢睇啊，小姐，慢慢唔緊要噶。咁你睇到同一個貨品，同一間公司，但係同對老人家同顧客個態度完全係唔同，係好唔尊重，亦都好歧視一 贬低老人家的消费能力。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呢个是令到我哋成个香港系丧失咗好多即系银发经济嘅潜力嘅。 系、啊，戴希立啊，最近咧，最近我同阿马锦华倾闲谈咧，佢一句豪言壮语啊。 边 个系？麦金华嘅形象呢个系咩啊？阿麦金华话：钱系揾嚟使嘅咁样，系嘛？几好嘅嘢。 系啊，即系正话，佢都举个例啊，有眼不识泰山啦，位售货员啊。 系啊，嗱，大校长，我都同你倾过偈，其实我哋都睇到佢，大家都系有个好强嘅经济潜力。咁啊，问题就系我哋系掹使，同埋嗰啲系咪我应该使嘅地方？嗱，咁我觉得其实应该两个角度去处理，一个就系喺市场上系咪应该提供多啲选择俾哥哥姐姐， 系 以至佢能够拣到佢想要嘅嘢。 嗯， 第二就系喺呢个过程入边，哥哥姐姐有冇份参与？譬如话佢可以，佢嘅声音系咪被聆听得到咧？譬如你问我，我拣床褥，我唔一定要最贵，但我最紧要瞓落去条腰挺得直。起身唔使腰痛，系咪？咁即系我谂个问题就系嗰啲生产商有冇同我哋倾过，以照去生产呢啲嘢，甚至喺宣传广告推广嘅时候，佢用咩方法让我哋见到呢个产品呢？嗱、譬如而家全部用晒网上销售咧，好坦白讲，哥哥姐姐有时都好怕用得太多只眼喺个电脑上边噶嘛。咁、如果你能够用多啲传统式嘅广告啊，电台广告，我哋就更加掌握得到咯。咁第三就系、如果售货员对我哋嘅态度好啲，其实我哋信佢。自然有咩都請教佢噶啦。咁、我覺得其實我諗呢啲係一啲我哋未釋放嘅經濟潛力係真係要用咯。 銀髮經濟都有唔同嘅範疇啊，例如係醫療保健啦、文娛康樂啦，或者起居服務啦咁樣。係每一個範頭先講嘅，例如三個範疇咁就算啦。可唔可以舉一啲例嚟説明呢啲範疇裏面其實喺經濟角度嚟講都有好大嘅潛力呢？ 嗱喺醫療方面咧，嗱坦白講，我哋唔好想淨係集中講銀髮經濟，淨係講就醫療健康，因為事實上呢個標籤緊咧，即係係咪所有銀髮人士都係健康唔係好掂，需要靠呢啲咧？唔係噶嘛。咁同埋就算係醫療健康，都應該講係治未病多過係醫病。即係點樣去防病，同埋亦都鼓勵佢一個積極嘅生活態度。譬如好似嘉永利同我都係中意行山，中意即係運動。咁呢啲已經打好個基礎啦嘛。好啦，咁第二個咧就係消閒娛樂啦。其實坦白講咧，哥哥姐姐佢去玩咧，佢真係而家好想去享受人生嘅。所以你見好多遊輪都係哥哥姐姐用嘅。好少後生仔係咪？因為佢哋覺得值得去探下世界，去。见下世面，咁我觉得其实旅游娱乐咧，其实系哥哥姐姐系好想，亦都好想有好嘅选择嘅。好啦，咁第三方面就系啲产品方面，譬如日常生活用品。嗱，我觉得咧，其实我哋喺呢部分咧，真系冇为哥哥姐姐谂多啲嘅，因为一般出嚟嘅产品就是大路啦，颜色嘅鲜艳啦，但其实好多长者佢唔系好想太过洋嘅，即系低调啊嘛。咁你可唔可以考虑多啲某啲嘅颜色嘅选择？嗱，其实有间百货公司咧。即係大家都熟嘅英國嘅一間百貨公司，其實佢係專係為咗設計一啲顏色類別唔同嘅選擇，以至哥哥姐姐著起身咧，佢覺得好舒服、好平實嘅咁。咁我覺得其實睇到呢幾個產品幾類嘅嘢，其實有好多發展空間，係其實哥哥姐姐有份參與或者俾意見咧，其實嗰個生意嘅回報係好高嘅。 照计商人佢嗅觉系好敏锐嘅，都唔使我哋教佢嘅。 但系以为哥哥姐姐冇能力啊嘛，冇钱俾啊嘛， 系 系啊， 实在唔系啊，嗬， 梗系啦。阿大校长，你都好多资金噶，系咪？ 唔系，我见你成日唔提，我就以为我未系银发一族嘅啫。 我哋大家三个都系，我哋三个银发老老嘅。但我觉得其实好重要就系，我唔想即系政府。当然我赞成政府倡议做多啲银发经济，但系唔好净系选择性地位，即系一样嘢。其实应该好多样嘢嘅。即出行啦、娛樂啦、食物啦、用品啦、健康啦，同埋一啲嘅即係所以輔助佢生活得更開心嘅輔助工具啦，咁呢啲嘢咯。 既然你講開政府噶啦，喺個政策導向上面，政府而家係有啲乜嘢可以做得好啲咧？覺得 嗱，我就覺得應該三方面，一個咧就係即係要向啲生產者、廠家話俾佢聽，香港嘅銀髮長者嘅經濟潛力有幾大。这个好重要。第二个呢就是其实都要有一个平台呢是让我们这班银发朋友呢是有份参与一些产品设计啊产品销售的过程给一些意见他。 好啦，第三呢，我就覺得更加重要就係、是、其實頭先你提到政府成立嗰個委員會呢、其實啱嘅，係最好有埋哥哥姐姐喺度，就唔係淨係政策制定者或者商界嘅朋友喺度囉，一個三方嘅朋友一齊join埋一齊囉。 我諗呢，就政策上你正話都提咗三方面嘅意見啦，我就想再有兩方面嘅意見呢，睇下你點睇。第一個問題呢，就係、是、我覺得有兩個範疇呢，其實即係年紀大咗嘅人呢，其實佢反為可能都好緊張，或者呢佢願意消費嘅、一個呢就係終身學習。我見到好多人佢退咗休之後呢，佢都仲想學呢樣學嗰樣嘅。第二樣呢就係個樂齡科技，就是、科技上面咁樣。呢兩個環節你有咩意見呢？ 我覺得終身學習呢，其實某個程度未必帶到太多經濟嘅前景喺度嘅。咁因為成日呢學嘢就係、是、其實個人嘅強化就多過、投入到個經濟上面。但其實我覺得、持續進修呢係讓哥哥姐姐同個社會更加多嘅接觸，以至防止被騙啦，唔好俾人容易咁樣探得到啦，咁提高咗個意識，提高咗嗰個社會參與能力嘅。咁亦都透過呢個學習過程面呢維持同社會嘅關係。好啦，咁至於樂齡科技上面呢，我都覺得應該分兩類。一類就係輔助式嘅，讓嗰啲比較譬如身體功能比較弱啲，可以做返一啲有信心嘅行為，譬如話夠膽落街呀、或者可以行下山呀咁。咁但係另一種呢，就真係讓哥哥姐姐呢係更加欣賞到原來科技可以點樣令到你生活得更開心嘅。譬如我哋成日講娛樂消閒，有都係樂齡科技帶嚟嘅嘢嚟噶嘛。咁我覺得其實應該都有一個空間係讓我哋發展。咁亦都坦白講，其實呢我哋點樣去善用返香港已經有嘅樂齡科技呢？始終嚟講呢，就而家都係暫時比較多啲係機構性，即係院舍用嘅中心用。但係喺個人身上可以用嘅呢就唔算太多。咁但我就覺得係可以呢部分呢再開發多啲嘅。 你覺得你意思即係話直情喺家居嗰度長者都係用到嚇？ 係啦係啦，係唔需要去到院舍先用，喺去到某啲中心你先用得到啦。譬如好簡單，佢每朝早起身，以一個聲音話俾你：早晨你好，今日天氣係點樣樣？你出街幾多大把遮喎？其實呢啲好簡單一個所謂叫視覺敏感度嘅回應，就提供到天氣報告啊，一啲日常生活小貼士咧。其實呢個我諗對獨居嘅長者嚟講，更加係一個好嘅提示温馨，甚至呢把聲可以佢選擇錄佢一個好熟嘅朋友嘅聲都得嘅。咁我覺得呢啲最簡單就是最日常生活能幫到佢嘢咯，亦都提醒佢唔係孤軍作戰，有朋友同佢一齊咯。 雖然你話咧，就而家嗰啲樂齡科技都多數應用喺院舍嗰度啦。雖然係咁講啦，就以院舍嘅講翻啲院舍本身先啦。喺院舍裏面嗰啲樂齡科技嘅應用，而家理想未咧？ 其實就呢、這個熱潮就啱啱開始旺盛啦，咁所以你見到今年施政報都話會加碼10亿係注來呢個樂齡科技基金咧，係俾啲院舍同單位咧係租借同購買呢啲服務嘅。咁我覺得呢個應該係能夠加快咗個流行性啦、普及性啦，同埋都最終係提升咗院舍嘅服務質素。最重要就係員工安全，老人家住喺度都安全咯。 另一個我想問嘅咧，即係提升呢個銀髮經濟咧，咁我哋梗係要擴大佢嗰個能夠使用嘅空間同埋能力啦。咁呢度就對於長者嚟講有兩樣嘢咯，我覺得依家啲人都好關心，不過就係點樣加強佢哋喺網上使用呢、這個即係呢啲服務嘅能力。第二個咧就係成個大灣區，其實好多人咧就唔會淨係局限咗自己喺香港啊嘛，啲長者佢哋都想大灣區走啊。咁呢兩樣嘢對個銀髮經濟有咩嘅影響咧？ 我覺得先處理咗網上嗰樣嘢先啦。其實咧就而家好多嘅銷售渠道都透過網上俾老人家接觸得到嘅，但問題我哋就欠缺一個安全保證，就係究竟呢啲嘢係咪真係啱佢用，係咪可靠？同埋咪配合到佢需要呢？咁我覺得始終都需要一啲中介嘅人士幫手，譬如做一做呢啲產品嘅評核啦，係咪長者友善啦？因為我哋成日講樂齡科技最重要就係能突出長者本人自己有嘅能力，而唔係要依靠嗰樣嘢嘅，即係我哋英文叫 strength based， 即係使佢嘅強嘅地方更加強。咁我覺得呢部分我哋仲有好多空間嘅。好啦，第二個咧，你提到喺大灣區嗰個情況咧，坦白講，香港嘅市場咧，喺一啲生產商嚟講，覺得佢覺得太細， 所以佢係非常興趣咧，經香港再入翻內地大灣區其他八個城市嘅。咁我覺得最重要就係其實都想佢想喺香港攞一個成功嘅例子，同埋受歡迎嘅程度咧，又再入翻內地去即係推廣同埋使用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令到我哋嘅銀髮經濟咧嗰個聚焦點就唔係應該淨係喺香港，而係成個大灣區咯嚇。 我就覺得調翻轉喎，可能有啲嘢喺大灣區應用開始普遍咧，香港唔係咁普遍，都可以喺呢方面啊調翻轉推翻入嚟香港喎。 兩部分要適應嘅，因為內地咧，正話我諗可能你都聽下之前有啲朋友去參觀內地嘅院舍咧，佢成個大屏幕咧就出曬所有老人家嘅個人資料嘅，有咩病幾時去個廁所，全部搜曬出嚟嘅。咁但我諗呢個情況喺香港我就未接受得到噶嘛， 係 嘛？咁所以我哋都要一提點樣去調適同埋平衡咯。 係， 嗯哼，係啊。 好好多谢你吓，阿伯其实突然间谂起一样嘢，大家都知道你系长者安居协会嘅创会总干事啊，嗰个经验你有冇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地方？喺一个具体嘅产品上面嘅喺嗰个科技层面嘅提升，有冇咩建议？ 嗱，其實咧就我哋成個香港喺一線通平安中嘅概念咧，就係、是、我哋其實即係香港第一代用樂齡科技同埋資訊科技應用嘅一個長者服務嘅輔助工具。咁其實我哋嘅成功咧，係令到我哋能夠喺內地都有五個城市幫佢開咗類似嘅服務嘅。咁我覺得其實最重要就係、是、獨居嘅長者越多。 嗯， 體弱嘅長者都更加多。 嗯， 佢需要隨時有啲時候需要聯絡人哋幫手。 嗯， 咁而透過一個制，而家我哋去到一個手機電話，甚至可以定埋位咧，係鼓勵佢外出都可以接受到我哋嘅支持。 係、比早期嘅產品已經係大大提升啦，喺個技術上。好多謝你馬錦啊！ 言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大家立白，头先新闻讲咧，特首李家超咧就由于疫情嘅关系，就唔会出席亚太经合会议啦，就会由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代为出席。新闻里边重点一句就系、是、收到通知嘅主办方、通知邀请嘅。邀请佢出席嘅、不过咧就疫情关系就唔能够出席啦。 系，即系你讲系，即系主办方系邀请， 因为新闻 陈茂波出席系咪咁啊？ 不是不是，新闻系话咧，特区政府回应传媒查询嘅时候话，中国香港已经按惯例收到东道主邀请出席呢个喺三藩市嘅亚太经合组织嘅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收到邀请啦，不过。特区政府已经回复话，李家超特首由于疫情事宜未能亲身代表中国香港出席呢次会议，就由陈茂波代为出席。 咁即系总之有出席有邀请啦，总之系 啦系啦。我睇呢啲外交默契嚟噶啦 吓，呢个你讲嘅啫。个总之就系最后就系有邀请有出席就系咁啦。 咁喺我哋嘅角度嚟讲，我哋中国人角度嚟讲，当然好重视就系你我哋中国人同埋我哋中国香港公民角度讲你邀唔邀请我哋特首去啊？ 系啱唔啱啊？ 系咪亚太经合组织呢个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系由每一个经济体嘅行政长官参加噶嘛？ 啱 系嘛？你唔邀请我哋咩意思啊？ 咁不过我又唔得闲啊，即系出唔出席？ 系咯系咯， 就走嚟系代出席咁啦，即系咁 样。即系我哋普通人都有咁嘅经验啊，请客。同埋即係去唔去赴約呢好多學問裏面㗎。 啱 係咪呀呢個又一個例子。好咁我哋頭先講咗好多關於銀髮經濟呀、我哋聽眾都有興趣參與你討論喎、有阿顏小姐電話，顏小姐歡迎你。 喂，你好， 小姐， 你好，顏小姐， 大山梁生，你好， 你好，你好， 系，系啊，我咧就试过一次咧，就去一间大型百货公司嚟嘅，咁去嗰度咧就系挤啲矿山文就买拖鞋嘅，咁嗰个咧你话银巴族咧，嗰个都系上年纪嘅，咁我就睇中咗对鞋，我就问佢，我话几多钱，咁啊， 诶， 我话咁贵嘅，话我上次买都唔系呢个价钱，嗱，咁啊，你话等减价先嚟买啦，咁样。 嗯 啊，系呢个价钱嚟噶啦，咁样 即系态度唔好啦，令你唔开心啦， 系咯系咯系咯，咁、我 哇，你咁样做 sales， 咁你真系点得啊？即系你虽然你年纪大啫，真系年纪都有有六十岁嗰啲啦，咁佢可能再出去做嘢啦，系咪都唔紧要啦？咁我觉得系，即系你咁嘅态度，你老细请你，咁个经济点会好啊？ 嗯、 请咗呢啲咁样，真系即系同老细倒米嘅啫。咁、起码我都同佢讲，我你咁嘅态度，我唔会帮衬你买咯、啊。我好想买，因为我都着开噶啦。 系咪啊？ 我你咁嘅态度，我唔会买咯，就系咁样咯。咁如果请咗呢啲就麻烦啦。咁我觉得即系你。做得呢行嘅，你咪好好地待人咯，系咪先？因为我本身我都系做开 sales 嘅、但系我都系啊。咁你同人哋好倾好讲，你咪做多啲生意咯。 明白。 如果你有 commission 嘅，你咪仲抽多啲咯。 唔系，我哋题目就讲银发经济。你觉得其实喺长者嘅呢、這个群体里边咧，喺向佢哋推介商品上面，系咪大有可为嘅？本来都。 其实可以嘅，即系你睇下你推销啲乜嘢啦，睇下佢需唔需要咯。有时呢啲嘢，你推销系唔系属于佢嘅嘢，咁你推销嚟都冇用噶、哦。 嗯，好， 系先， 系。 咁你推销啲嘢系对有用，譬如你推销啲嘢系我需要嘅，我咪一定会帮衬咯。 嗯，你以前做开卖啲咩噶你？ 我系做时装嘅。 哦，卖时装嘅 吓， 咁如果行入嚟嗰个系长者，或者你认定佢系长者，同一个唔系长者，喺嗰个销售嘅手法上面有冇咩唔同咧？ 我都系同一样嘅咋， 一样 嘅，我老笑都系一样嘅咋，我都系笑笑口对住人哋嘅啦。 哦， 系啊，我都系咁样老，即、 okay. 系笑笑口。我有时啲老人家我都唔会话小姐咩，我靓女，我你需要啲乜嘢啊？ 总之系女性啊，都叫靓女先系嘛啫。 系啦，你要啲乜嘢咁样就系咩咯？即系你咁样，人哋冇，即系就算人哋好唔想买，都可能俾你。 O K， 系， 听日都会买噶嘛，系咪先？ 无分年龄吓，作为个销售员，对于个。顾客嘅一视同仁，都系以客即系以礼待人啦。 吓， 有个女人带住个 B B 嚟嘅，咁我同个 B B 玩下，咁佢妈咪可能唔买嘢咁样，整下磨下磨下，咪又买嘢咯。 哦，好多谢颜小姐吓，讲咗你嘅推销嘅一啲心得。 与 CEO 对话20年， 今集嘅嘉宾是 德国宝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陈家贤。 Marketer 就是俾咗个 option 唔同嘅客户啫嘛，每个品牌都有佢自己嘅调性。又亦都冇可能做晒所有，但系调翻转就人有我要有，人冇我要休。 与 CEO 对话20年， 星期日下昼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喺同日下昼5点到6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CIBS 人人广播 ，Hello， 你好，我系 Fiona， 我系 CIBS EMY 广播青年嘅 Fiona， 我都系 CIBS EMY 广播青年，我系 Atto， 系个非洲人。 Finding through broadcasting， 我之前就喺 CIBS 做过一个节目啦，就访问咗好多唔同少数族裔嘅音乐人，咁我就觉得音乐可以联系到好多唔同嘅生命。 CIBS 对我嚟讲系一个可以表达自己声音嘅渠道。 音乐无疆界， 社区添色彩就系 CIBS。 CIBS 现正接受申请，俾你做电台节目。 成功申请仲有制作资助。 网址 cibs.rthk.hk。 截止日期11月30日。 CIBS 人人广播，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戴立啊，施政报告发表咧，其中好多范畴都值得我哋关注啊。其中一点咧，亦都好多人谈论，就系、是、关于嗰个旧楼日久失修啊，政府有啲乜嘢板斧去对付咧？咁啊，对于呢个旧楼日久失修咧，施政报告就提出咗三个方面嘅政策嘅检讨嘅，包括一就系、是、聚焦精准咁拣选嗰啲需要强制验楼嘅目标楼宇。第二咧，就主动识别风险比较高嘅楼宇，透过外判咧嚟提升检验同埋紧急维修嘅能力。第三咧，亦都会检视楼宇更新大行动 2.0 嘅流程，协助同埋敦促已经申请资助嘅业主或者法团加快佢哋嘅步伐。咁另外咧，亦都系话咧，针对住一啲过期都仲唔遵办验楼验窗嘅通知或者收缉令嘅人咧。赋予建筑署咧系处长嘅更大嘅权力，咁另外咧亦都会咧系就住呢个僭建违规咧就简化 檢控嘅程序，降低檢控門檻，加強罰則，提升阻嚇，一系列嘅嘢是否到位呢？我哋值得傾下嘅。呢、這個時候，我哋請嚟建築師學會會長陳澤斌會長，陳會長你好。 啊，两位主持人好。 对于嗰、那个啊，针对旧楼失修，刚才所引述嘅施政报告提及过三个方面嘅政策嘅方向嘅检讨，你自己嘅睇法系点啊？ 嗱，我都觉得诶，呢啲政府都系针对性，都佢哋提出嘅建议都系有，我觉得有效嘅。嗱，我有几点啦。第一点就系话咧，除咗话啲罚则之外咧，我估最紧要嘅就系话，第一就教育。方面着手啦，咁一定要咧，就市民有意識就話，哇、啊，樓宇係需要維修喎，唔止話舊嘅樓宇，新舊其實都需要嘅。咁咧就因為而家好多時啲人咧，就譬如買樓啊，計供樓能力，可能淨係計你每月供幾多錢啊，冇遇到原來仲要咧，每月可能你仲要付出一啲費用咧去維修喎，尤其是舊樓，因為第一點啦，就市民一定要知道先。第二點咧就話政府一定要俾。市民睇到咧，係政府係嚴正執法嘅。咁即係話咧，如果係出咗維修令或者強制驗樓令，你唔遵守嘅話咧，係政府一定唔會姑息嘅。咁呢樣咧就好緊要，因為咧就係即係大家都知道有個叫破窗理論啦嚇。如果係個個都唔守法，而政府係唔執法嘅話咧，咁我都唔守法啦。咁呢個好弊。首先就係第一個教育方面先啦。頭先講嗰兩樣嘢，咁政府講咧，佢話精準選擇強制驗樓，我覺得係啱嘅，因為過去咁多年咧係累積咗好多好多個案。咁如果你一下子全部去處理咧，就似乎都不切實際。咁係精準呢個選擇一啲，譬如話係一啲風險較高嘅，我覺得係合理嘅。咁另外咧就外判咧，亦都係好方法啊！政府人手唔夠，外判都好方法啊！咁所以咧就呢個咧，就我覺得政府係提出係有用嘅。咁我就會多一個建議俾政府，就話咧，其實好多時啲舊樓咧，頭先講啦，都係需要維修噶嘛。越舊嘅樓咧，其實佢維修費用越高，但係佢嘅樓價同埋租金可能嘅租值可能冇咁高啊。咁其實係其一個方法就係話，我哋政府係咪需要加快我哋重建舊區咧、舊區重建咧，譬如俾多啲資源市建局咯。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方法去解決。 提高罰則嚇，簡化呢個檢控嘅程序，那個降低檢控嘅門檻嗱。讲出嚟就好似好简单啦，但实情里面牵涉嘅问题，所考虑好多因素，唔系话做就做，会唔会咧？又 系啊，冇错，因为始终咧，你都系你话简化程序，咁你始终有一个法律公义嘅情况啦。咁你执法或者系司法方面咧，亦都系有阵时咧就简化到某一个程度咧，就你就唔可以再简化，始终有个法律公义嘅问题啦。咁我头先讲啦，罚则咧有阵时咧就都你话罚几多钱，有阵时咧就未必。话系最重要嘅因素吓，咁啊，譬如话我头先讲啦，就是、市民若果知道政府系会严正执法嘅话咧，咁佢就唔会选择去唔遵守政府嗰、那个检测嗰个强制验楼令啊嘛，或者系呢个维修令啊嘛，咁所以咧就罚则当然你就话要睇检与时并进啦，即系嗰啲。譬如罰款啊，會唔會係已經係而家太低啊？咁呢啲可以檢討嘅，但係最緊要就話。你一定有个姿态就俾市民见到，我系严正执法嘅。 阿陈会长啊，我咧就即系关于楼宇嘅问题咧，我依家就即系话一路倾嘅时候咧，我发觉有三类嘅问题咧就纠缠不清嘅。一个咧就系一啲政府要求你检查，你预期唔做啦，呢个第一样。第二样咧就系头先讲应该要维修噶啦，已经出现咗一啲明显嘅危险啊，咁你啊失修啦。第三个就僭建，依家仲有一个。咁呢三类问题咧，究竟应该点样去轻重缓急去排序啊？因为其实需要统一去处理呢三类问题咧。 嗱，呢个都要分开处理啦。就第一就话僭建方面嘅讲先啦。僭建因为红山半岛事件衍生出嚟咧，就似乎呢、這个。喺都好多係潛在嘅例子喺度嘅，咁亦都頭先講啦，即係過去咁多年積累咗好多，咁政府都有一個比較新嘅思維去解決啦。嗱頭先講過，一定係政府一定要俾市民睇到姿態，我係會嚴正執法嘅。咁呢個就已經係會爭好遠嘅啦。咁另外咧，我哋建築師學會咧亦都有係兩個建議嘅。第一就話咧，會唔會係政府有一啲特別嘅？个其实类似特赦嘅情况就话咧，我几 一個 年期之前，你咧如果你有僭建嘅或非法改建嘅話咧，你係向政府申報，然之後咧就承諾係嗰、那個你會幾時會做完，或者係會你會處理嘅。咁然之後政府係咪可以酌情就係、是、會有啲寬鬆處理咧？譬如話若果係唔牽涉到影響到其他人或者冇影響到依、這個。人命或者傷亡嘅話咧，會唔會係話政府係可以承諾係唔會刑事檢控，起碼你唔使坐監先咧？啊，咁當然你要改翻正你個僭建係需要嘅。咁呢個第一點政府可以考慮嘅就係話，若果係可以咧，如果有啲市民佢係知道係呢個重要啦，佢想主動嘅話咧，咁你如果有一啲比較呢個措施咧，你係可以咧就係嗰個鼓勵市民啊，起碼咧就處理咗啲自己嘅僭建先。第二樣咧就係話咧，我哋都建議政府咧就係話咧，會唔會係你係留意買賣嗰陣時候，好似採納另外一啲國家有都有類似嘅做法，就話咧，我哋會叫一個專業嘅測量師或者建築師去睇睇個樓宇情況。咁喺香港情況咧就話，我去睇睇有冇非法僭建。咁呢樣嘢對測量師或者建築師嚟講唔係太難嘅啫，因為佢只需要咧去翻屋宇署。揾翻啲記錄圖則，跟住去實地對一對，咁就變咗咧，就可以咧，就係、是知道嗰個樓宇有冇僭建。咁賣方咧，佢一定要咧係處理好有僭建嘅，政府先准去買賣。嗱，咁呢個有個好處就是、第一就係、是、好多業主咧就會係因為有一個情況咧，佢唔敢非法僭建啦，因為佢都唔敢保證佢幾時要賣樓噶嘛，係咪啊？咁變咗如果佢有非法僭建嘅話咧，咁佢賣樓好麻煩喎，呢、這個。啊！呢、這個第一點，咁呢個咧，另外一個好處就係話咧，香港係每年有幾萬宗嘅二手成交噶嘛。如果每年幾萬咁樣去處理咗呢啲咁嘅非法僭，即買賣之前咧處理好啲非法僭建咧，咁香港咧逐年逐年會減少好多嘅，係嘛？咁呢個咧就係、是、我哋覺得咧，建築師學會都建議政府可以採納嘅。咁另外咧就係話咧，退到 失收， 係啦，係啦，失收嗰度咧，嗰、那個亦都係咧。就係、是、俾啲支援咧，俾嗰、那個嗰、那個啊嗰啲業主嗱、啊，有好多時咧，有啲業主佢唔係唔想做嘅，第一佢可能冇能力做，亦都唔係好知道咧點樣招標。嗱、啊，而家市建局咧，佢做咗個做夠好嘅，有個招標妥嘅網頁，裏邊提供咗好多資訊，亦都係一個招標平台，其實好方便咗好多好多嗰啲業主咧，佢哋可以咧就避免咗啊減少咗。俾人圍標嘅情況啊，依個咧係好好做法。咁會唔會再進一步啦？因為始終圍標可能都未完全避免得曬啦，可能亦都會唔會有一啲係不當嘅個承建商同啲業主委員會有某一兩個人係打龍通咧？咁呢啲可能牽涉到咧就話會係一啲防止貪污嗰條例裏邊嘅規範啊，或者係呢個競爭法，因為如果你圍標咧，其實違反競爭法嘅。若果係業主係發覺有啲問題，去政府嗰度求助嘅話，政府可唔可以即係可以主動啊幫多啲啊？咁變咗咧，若果係業主發覺哦，原來咧有問題咧，政府都有好大力嘅支援嘅話咧，咁咧佢哋咧可能咧就係、是、會更加主動咧去維修好自己嗰、那個物業嘅啊，避免話日久失修嘅情況啊。咁呢啲我哋係可以就係有一啲學會有啲建議嘅 嚇。嗯，逾期檢查咧 啊 ，sorry， 逾期檢查過期檢查，即係應該要檢查好多嘢要檢查，你逾期嚇咁嗰依啲又點處理咧？ 嗱，依個咧就係嗰個頭頭先講啦，你一定要嚴正執法咯。即係話，如果係政府出咗維修令，或者係強制驗樓令，你係唔遵守嘅，又冇理由解釋到點解你做唔到嘅話咧，咁你政府就跟翻呢個法例裏邊咧去執法先啊！這個其實而家都有嘅。咁至於話係咪需要再係將嗰個罰則啊更加加重咧？咁呢個就可以檢討。咁但係我覺得第一件事就係話，市民見到哦，原來咧一出咗驗樓令咧。或者強制驗樓令咧，唔可以坐視不理嘅，因為政府會執法嘅。啊，咁我覺得咧就有呢個信息其實已經好緊要啦。咁另外就係頭先我都提過，一定要教育市民咧，係所有樓宇係都需要維修嘅。呢個一定要所有業主或者係住客都要做嘅責任嘅。 係，你剛才提嘅一點，我覺得非常之現實同埋實用嘅一個睇法，就係話買樓嘅人唔好只係預算就俾錢買樓。仲要預算埋啲錢日後要維修保養你個樓啊， 吓，呢、啊這个紧要噶，唔系净系 人好忽略噶，我 系嘛嗱，对于一个普通人嚟讲，咁当然最紧张嘅就系我有冇钱去买嗰间楼啦， 系 啊， 就买咗唔系买咗就算啦，以后你有个法律嘅责任，你要维修个楼嘛，系咪、啊？你预笔钱喺出嚟啊嘛， 系啊系啊， 刚才你都提过就话，如果我哋简化嗰啲执法程序咧，牵涉一个叫做司法公正嘅考虑啦，咁样咁呢个明嘅。从另一个说法嚟计咧，其实就同一件事，不过另一个角度咧，就话执法人员佢只能够喺佢个法例所赋予佢权力范围里面执法嘅啫，超越咗佢就叫做即系违法噶啦，或者滥权噶啦咁样。嗱，具体而言咧，发展局长凌汉豪咧，佢就提及过到咧，就话喺个网址嗰度提及到咧，发现单位涉及僭建，除咗发出清拆令，亦都赋权俾当局可以即时提出检控。佢呢句说话系咩意思呢？现在喺发出啲检控之前，有经过好多嘅程序先至可以检控咩？系咪咁意思呢？ 嗱，我谂系呢个屋宇署佢哋自己做法咧，咁就好多时发现情况咧，咁佢可能咧就俾啲通知你，即系俾啲警告你先啦，先至之后个再先告你咧。咁其实唔需要嘅，你政府如果系大家通过立法可以系即时嘅。即系可能发，即系你好明显嗰、那个，譬如啲僭建，佢根本唔系疏忽，唔小心啊，系有意噶嘛，系咪？咁变咗呢啲咪可以咧，就即时检控咯，系嘛？咁另外一个谂法咧，就大家可以考虑嘅就话咧，会唔会赋予屋宇署嘅人可以咧系突击检查入去一啲单位里面睇下有冇僭建咧？嗱，呢个可能倾嘅都比较简单啲嘅程序，政府程序。就賦予呢個權力嚇，咁呢個咧，我哋喺學會自己內部都傾過，咁但係有啲人覺得咧，好似就侵犯咗私隱，會唔會係太過極端咧？咁所以我哋咧就冇正式寫出嚟，就當學會嗰個言。咁但係呢啲嘢咧，就係話兩害取其輕啦嚇。若果係真係太多嗰啲僭建，而其實政府亦都冇乜特別理由話懷疑某一個。單位咧，佢係入僭建入去檢查嘅話，好似松山半島就唔同咧，有理由懷疑啦，有好多唔可以嘅，即係冇啲咁嘅理由咧，咁變咗可能潛伏咗好多啲僭建，可能有危險嘅，大家唔知嘅喎，係咪？咁所以咧就係依、這個俾賦予依個政府，譬如屋宇署或者警務署或者其他人一啲權力咧，係可以考慮嘅，啊，咁啊即係變咗係大家。社会我想觉得值得讨论，就两害取其轻啦。 系就系红山半岛嗰个僭建嘅案例，都系出现咗啲个案啦。有啲业主系唔俾执法人员入去，要透过法庭出手令先得嘅。咁样好多谢你建筑师学会会长阿陈泽斌先生，多谢你吓。 好，唔该你，唔该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区议会选举提名期结束后翌日，特区政府举办有关完善地区治理的研讨会。中联办主任郑雁雄对完善地区治理提出四点看法，包括要深刻把握政治逻辑、历史逻辑、法理逻辑和实践逻辑。他指出，爱国者有公认标准，判断爱国者时要听其言观其行，不能够昨天还在反中乱港，今日喊两句口号就变成爱国者。郑雁雄又认为，香港乱的根源尚未根除，要彻底清除港版颜色革命土壤，确保区议会完全由爱国者主导。特区政府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由于日程事宜，未能够亲身出席在美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由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代为出席。特区政府回应传媒查询时表示，中国香港已经按惯例收到东道主的邀请，出席11月15至17号在美国三藩市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特区政府已经回复，指李家超由于日程事宜，未能够亲身代表中国香港出席这次会议，由陈茂波代为出席。 政府指出，香港特區一直以中國香港的名義，以正式及單獨成員身份參與，會繼續參與亞太經合組織事務，善用自身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優勢，以及作為國際貿易和金融中心的地位，推動亞太區內經濟合作。运输及物流局发表现代物流发展行动纲领，当中包括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大约37公顷土地建造物流圈，又在葵青区货柜码头周边物色物流用地，明年起至到2027年推出共四幅大约占19公顷的物流地皮。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表示，未来新物流圈会与葵青区货柜码头相辅相成，不能够轻言搬迁码头，而是要增强码头的竞争力，例如发展智慧港口、绿色港口等。疫情过后第一个万圣节，不少市民下班后到中区兰桂坊庆祝，入夜后人流增加，现场不少人打扮成不同蛙鬼角色，吸引市民合照。有市民说今年气氛比往年好，可能是因为市民不用再戴口罩的缘故，感到十分开心。有小朋友第一次到兰桂坊庆祝万圣节，并装扮成哈利波特，他说心情好兴奋。警方在现场设置铁马，实施人潮管制措施，并限制车辆不得驶进兰桂坊一带街道。现场人员表示，如果人流进一步增加，或者会进一步封路控制人流。天气方面，干燥。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明日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龙翔官立中学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车龙系接近风力楼。隧道方面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系接近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嘅车龙排到去宝麒利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啦，只系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去到龙翔道桥面。其他嘅路面情况主要咧就系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嘅车龙去到美林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仲系比较多车，排到去兆安苑。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海景花园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智乐花园。封路方面，一啲凌晨嘅工程提一提大家啦。观塘嘅鲤鱼门道会有凌晨工程噶，由嚟紧嘅凌晨一点钟至到清晨嘅五点钟，鲤鱼门道东行线近住将军澳道交界嘅快线同埋慢线咧，分别系会临时封闭噶。另外喺中区咧，因为有万圣节嘅封路安排，直至到清晨嘅五点钟，兰桂坊、荣华里、和安里、安南街、部分德记立街同埋威灵顿街都已经封闭，而邻近嘅路段咧，亦都会因应人群聚集嘅情况而可能封闭噶。揸车朋友请留意现场指示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关于一些跟楼市辣椒相关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个楼价的波动呢，我认为在特区政府来讲呢，就是只要是有秩序地调整，而中间呢个交投量很低，没有出现信心的问题，不会说有些恐慌性卖楼，这样的时候呢，这些调整是无妨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 31国剧夜场，狂飙罪恶横行，无法无天，城中黑势力盘根错节，正义刑警扫黑除恶，不遗余力，能否将黑势力连根拔起？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咁点做好啊？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啦。天气情况，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是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方面，下昼同埋各区嘅相对湿度下降到60%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听日气温介乎24-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比较大。目前气温25度，相对湿度系75%。我哋节目一路喺度倾紧关于系屋宇署嘅執法权力，以及咧系承建商个注册制度咧，我哋都想倾倾嘅。头先讲到关于个僭建咧，香港咧僭建已经系一个老大难嘅问题，讲咗几十年都冇办法解决吓，好多因素系考虑嘅，喺当中嘅，其中一个风气系一个问题。当一个屋苑落成咗之后，初步有人僭建而执法当局唔去对付嘅话咧，就会越嚟越多人跟风，会越嚟越多人会僭建嘅。所以内地有句说话，我觉得好啱嘅，叫做要扼杀喺萌芽状态啊。对于嗰个违法违规嘅行动，你一唔扼杀嘅萌芽状态咧，有人喺咁做，一个咁做，两个咁做，三个咁做，就成条村都咁做噶啦。 即系僭建咧，就间屋就冇事嘅，不过你就想增加自己用嘅空间， 唔系噶，都会增加咗楼宇嘅个 安全啦，咁啊引致安全问题啦， 系啊，会噶。 咁但系有啲咧，其实个楼宇安全咧早就显现咗出嚟，啲石屎剥落啊嗰啲咁，咁啊要强制验楼，咁但系咧可能啲大厦业主立案法庭可能又本身个组织有啲问题啦，亦都可能钱银又有问题啦，亦都有好多程序上嘅问题啦，变咗。嗰啲亦都要產生，嗰、那個又唔係僭建喎，嗰、那個就係樓宇安全問題啦。 嗯， 哇，香港都啲樓都好多問題，真係真係真係。 我哋聽眾黃先生都話想講係關於僭建嘅問題啊，各位都可以好似佢咁打電話嚟18723111。黃先生你好嘛？ 兩位主持好。系吓，我其实就唔系想讲僭建问题嘅，我纯粹讲我亲身经，唔紧要，冇问题，都系楼宇嘅问题，即系嗰啲强检嘅问题。因为本身我个经历咧就系、是、咧，我成个屋苑咧就喺呢、這个，因为本身我做大系50多年楼龄噶啦，咁我就喺呢个2008年嘅时候咧，就因为屋宇署就话，因为要强，因为大厦嗰啲系实在超咗唔知几多年啦，咁于是就要成座大厦要维修啊，去强检嗰啲嘢。咁我自己本人就唔系好熟嗰啲法例嗰啲嘢咧，咁就完全信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去做任何一样嘢。我到呢一刻都唔会怀疑业主立案法团佢哋有甩税嗰啲嘢。咁问题就系话，我喺2008年成座大厦去维修嘅时候咧，就夹咗22万度咁样啦。咁点知而家2023年？相隔10年又要全座大厦又要强检又要咩维修、又要再搞个成座大厦成 出咗咩事咧？出咗咩事先？ 其实就冇事噶，只不过唔知点解业主立案法团咧就话咩政府，因为本身又系嗰啲又系因为过咗唔知几多年，跟住咧每隔15年之后咧又要再要检查同埋要维修一次嗰啲、所以我就想问翻，其实我哋作为一个普通人，其实就唔系好熟嗰啲嘢，咁我自己都有疑惑，但系因为嗰次有好几次，因为我都唔。 得閒開會嗰啲。咁就係話點解會十五年我又會又要維修一次？咁都不特止啦。諗我上次廿二萬，今次就成廿八萬咁樣。咁其實表面就十五年一次，其實我只不過2008年至到而家咧，就變相係十五年我就要做兩次咁解。 嗯， 即系条数应该系咁计嘛，咁最仲都算啦，但系最攞命咧就系咧，我无啦啦今次做嘅时候咧，其实我做，但系究竟有问题定冇问题，冇人讲都冇听，问翻业主立案法团，系啊，系要维修嘅，要诸如处理嘢咁。其实可唔可以正最另外一个问题就话、是、最得意咧就系咧，我喺呢个2022年嘅时候咧，亦都收到屋宇处定唔知屋宇处定建筑处，我唔系好识分嗰啲嘢，就要我哋内笼嗰度咧，就系要话强检啊，会要自己揾专业嘅测量师嚟睇里边内部结构有冇问题。提啊咁样，咁好啦，咁我业主都话法庭又帮我哋揾啲所谓测量师嗰啲嘢啦。咁、其实基本上我哋真系夹硬算个测量师，因为佢哋系专业。咁、其实佢就求其带一扎人嚟喺呢埲墙度周围敲两敲咁样。系唔系都话你一定有问题？咁跟住喺呢度要做一做啊，要用埋跟住问佢几钱啦，跟住佢就会嗰、那个装修会同你倾。呢度咧就作一作啦，呢度有少粒破啦，咁样你要用10000多去整翻咁样。咁其實係咪真係結構問題定係裝修問題？我都又懷疑，因為啲樓舊咗，雞會啲灰水甩撲噶啦嘛。咁但我想問翻第二啲嗰啲測量師，點知原來你唔敷呢個業主立案法團嘅時候咧、你自己揾專業測量師係好貴一樣嘢嚟嘅。咁根本就係普通人根本唔會揾得到一個專業測量師睇我間屋究竟我係甩撲啊定結構問題。咁我唯有聽佢講。咁結果我幫佢幫襯完去整啦，我諗住算啦，10000多唔好勞氣咁整完之後，其實唔夠半年，我嗰埲牆繼續甩撲。 你而家講緊你自己几个单位半场， 我自己个单位冇错啦，就厨房个位吓。 系 咁，我就想话， 你唔系我先，我想搞清楚先。首先你，你而家讲紧嘅就唔系成座大厦嘅 问题，讲紧就两个问题， 系紧你自己嘅问题，你自己个单位。 第一个部分咧就系成座大厦问题， 冇错啦。 第二个咧就佢自己单位， 冇错啦吓。我就想话，点解明明都系检查嘅时候，点解会无啦啦2022年做完一个内部，跟住无啦2023年做一个全大厦？即系我觉得呢啲屋宇署自己有冇一个计划叫人哋点？点样去 check 咧？你明唔明啊？ 明白。其实我听到阿黄先生咁讲，我完全理解佢嘅心情嘅。十几年嚟，十五年里面要俾咗两次钱啊嘛。 成间楼宇又俾咗两次，但系再老又俾咗一次， 又要俾一次， 就三次钱噶啦。 系完全可以理解佢嘅心情嘅，系咪？咁之，但系我哋又系即系从常识去谂啫。人都要年年验身啦。个楼十零年验一次，好似又系情理所在，系咪啊？佢个楼50年啦，佢话你楼龄。 是啊，不过问题就佢就主要就话个法例上面咁，佢就唔清晰。咁啊，业主立案法团嗰个运作，佢亦都唔清楚啫，咁解啦。 系，咁佢亦都系讲出咗个普通人嘅心情噶。我自己又唔系专业人士，我点样样知道啲嘢应该定唔应该做啫？吓、又或者只能够透过业主立案法团去行使嗰啲嘅权力。或者職責啊，嚇，或者去執行佢嘅職責啊，咁又係真係嘅，咁所以業主立案法團亦都個現實問題，又唔係個人有興趣參加， 嗰個就牽涉到即係大廈管理嘅問題， 又係另一層次啦，嚇，好好。都几烦嘅吓，咁我哋咧系继续一阵间咧会再倾倾呢个议题嘅，因为稍后咧我哋会请嚟谢伟全议员嘅。 联系 香港 95年 公共广播95。 我是叶世雄，香港电台1968年成立龙翔剧团，由广播剧组艺员到广九新界演出粤剧。承担延续传统粤剧艺术的使命，祝愿香港电台继往开来，再创高峰。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大个噶啦，我想搬出去啊！ 搬晒啦，个个都搬走晒， 都要有钱先得噶。 冇楼又点啊？咪系自己一个人对住四埲墙，唉。 诶，咁不如沟埋两个人做同屋主啦！电视纪录片《同居老友》喺英国做咗个社会实验，老嘅出地方，后生嘅就出心出力陪伴老人家，睇下结果系咪双赢。今晚10:30，港台电视30日，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戴立啊，我哋跟住请嚟立法会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议员谢伟全议员嘅，谢议员你好， 谢伟全， 两位主持人你好，系。 謝議員啊，就施政報就提出話要加強樓宇安全啦，改善呢個大廈管理。咁屋宇署咧就會喺呢、這個呢季開始咧，就向未有遵辦強制驗樓通知而且缺乏咧一個進度嘅法團或者業主咧提出檢控嘅。呢、這個做法係咪即刻可以攞到阻嚇力咧？咁嗱，另外從普通人嘅角度去諗咧，就話，咦？咁樣一啲義務性質嘅法團成員可能驚上嚟會退場喎，咁樣兩者點衡量嗰個利害呢？阿議員， 嗱，首先咧，即係嗰個關於強制，譬如係檢查或者收緝咧，其實係對本身嗰啲住客啊或者業主咧，其實有利嘅。當然你要付出一啲錢啦。咁啊呢方面咧，政府除咗係加強嗰個執檢之外咧，亦都喺推廣翻而家現有嗰啲資助咧，嗰方面咧亦都加快嘅。咁呢方面咧唔係單止係淨係話，所以我哋淨係用個棍，其實都有紅蘿蔔吸引嘅。咁喺呢度方面咧，就係、是、可以幫到其實業主嚟講咧，如果你自己居住環境咧成個提心吊膽咧，咁你都唔想啦，咁喺呢方面，咁、其實佢係應該係有個積極性喺度嘅。咁加上咧，仲有機會咧，即係影響公眾，即係好似前排嚟講咁樣，即係好多時候跌石屎落嚟咧，揼到嗰啲途人啊。咁呢個負上亦都唔單止係嗰個民事嘅責任啊，有機會咧，因為你有呢個收緝令你唔做，呢、這個亦都涉及一啲刑事嘅咁樣。咁所以咧，系而家碰到嘅問題咧，就係、是、好多呢啲咁嘅令咧，係或者暗殺令咧，嗰、那個執行方面咧拖嘅時間太長，咁令我個情況惡化。咁呢方面咧，其實政府喺呢度加大個力度咧，同埋喺條例上，如果係需要咧，即係執檢方面多做咧，我覺得係應該嘅。咁但你會擔心，喂，咁我哋譬如話係我哋業主嘅組織咧，我義工嚟嘅啫，咁我就會唔會因而咧孭上呢個責任咧？某個程度係，因為你出嚟肯幫手做咧，其實你係有個權，亦都要行使嘅。因為你收到呢啲政府要求咧，你作為個業主組織咧，係理論上咧要從出去處理。咁每個業主咧，其實某個程度都係有負上責任嘅。咁只不過你跟翻程序嚟講咧，你要開嗰啲業主大會啊等等咧，都要配合管理公司一齊快啲去做。咁你本身咧，亦都要做得，即係你出嚟做得呢個咁嘅位置咧，一定係負上一個責任。亦都其實某個程度，你都本身係一個業主嚟噶嘛。如果你喺呢方面改善咗，你都有得益噶嘛。你有好多案例睇到一啲好嘅屋邨咧，佢維修保養做得好咧，其實佢嗰個售價，佢嗰個樓單位嘅價值咧，可以保持之外咧，仲可以提升。 係， 咁呢個有好多案例喺度咧，大家都清楚噶啦，咁樣。 若果不幸被檢控咧，若而又能夠證明到咧，個立案法團或者個一啲委員咧，佢係盡個力去採取一啲措施嘅，而唔係坐喺度即係乜喐都唔喐嘅咁，都係一個抗辯嘅一個理由嚟㗎，嗬？ 係啊，係啊，呢個肯定㗎啦，因為你自己做咗嘢，咁但係大家唔同意做嘅，咁大家都孭上呢個責任㗎。我其實我都係擁有一個物業嘅，我都收過呢啲收執能力㗎，每個人都有㗎。其實你係咪即係作為業主，你比較嚴肅咁啊對待啦、看待啦？另外做一樣嘢咧，政府咧唔單止係呢度加強檢控嘅問題，其實最大嘅目標咧就是希望大家一齊咧，即係可以做。咁所以喺嗰個提供一啲協助咧，包括咧點樣加快即係嗰啲聘用一啲專業人士咧，去提供服務嗰度咧，政府又可以幫手。咁而家市區重建局嗰個亦都有呢個方面嘅一啲資助啦，或者喺呢方面咧協助。咁呢方面咧，我哋同時都即係促請呢個市區重建局喺呢度咧就加快。咁同埋咧有因資助之外咧，亦都要協助。咁喺度，如果真係啲人明文不利嘅，咁你俾咗啲即係呢個所謂有個 quota 俾你啦，俾咗一啲額俾你啦。咁如果你遲遲唔用嘅，咁亦都係 即係令到嗰啲資源咧用唔到適合，即係應該用嘅地方，咁可能係分鐘又可以收翻啦。 嗯， 俾嗰啲肯做嗰啲先啦。咁政府又可以幫手呢啲咁樣針對性危險大嗰啲地方咧，幫你做咗先。 嗯， 咁做咗先，你咪即係喺個契嗰度咪即係標明翻啦，即係所謂釘咗個契啦。咁喺呢方面都可以做。咁但係你政府全部做曬，政府邊有咁啲人手啊？咁所以係針對性嘅。 系嗱，政府就话咧，就系修订呢个建筑物条例啦，谂下吓，咁啊，针对嗰啲过期都唔遵办验楼、验窗或者僭建行为、违法行为嘅嗰啲指令嘅话咧，就会简化检控程序，降低检控门槛，加强罚则。咁嗱，逐个样嘢讲啦，简化检控程序，而家啲程序咪好复杂啫。 而家嗱，有阵时咧，你出咗之后咧，你最终咧又要去法庭判咧。在这方面呢其实都是会造成大家好像即是觉得这些不紧张。即是那这方面呢即其实是不是可以赋予一些权利或者罚则呢、可能你分钟有些定额的你不做啊没合理的辩解啊等等。那可能分钟就可以即有处罚啦、啊、这些。那你其实最主要不是希望处罚他的、 嗯、 希望这个阻吓性的作用令到大家呢关注。咁即係一樣啫嘛，你唯有即係犯咗交通條例，你都係付呢個罰款啦。咁你付罰款，你唔可以不停噶嘛，不停咁去罰。咁呢方面咧、嗯、就係、是、即係促使你，喂，我要面對呢樣嘢，下次唔好重犯啊，要扣你分喎、啊、咁、嗯、樣。咁呢啲我覺得咧，即係有幫助。 係簡化檢控程序啊，即係話而家啲程序可能係過繁啦，降低檢控門檻。咁而家個檢控門檻係點嘅咧？而家係咩標準、咩準則咧？啊，議員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 好多時候你要搜證或者係去喺呢方面咧證明佢，喂，其實佢做咗，但係係咪拖咧？嚇，咁有陣時會拖咁樣，啲人喺度拖。咁你譬如話，我俾個時間你。你譬如話聘用啲顧問，你唔可以話我六個月噶嘛，其實好容易揾。咁當然你協助佢，我有一個平台有嗰啲，即係我哋都會推薦嘅，或者可以符合資格嗰啲顧問，你可以聘用。咁咁多揀，你咪可以做咯呢樣嘢。咁另外就係話你招標啊，嗰度有幫手啦，即係招標嗰方面又驚又喂，係咪喺呢度係即係面對咗一隻我請咗喎，但嗰嘢做得唔好喎咁樣。咁呢方面咧，其實係亦都可以協助嘅，令到嗰啲人咧，即係呢個維修咧，唔會有擔心，即係會俾人呃啊等等。咁你話嗰個門檻係咪好高咧？好多時候咧，政府而家第一即係佢去證明呢個人，佢即係唔跟呢個令方面咧，嗰個搜集方面嘅證據就好多。咁即係如果你係即係嗰個抗辯嗰方面咧，可以係即係喺呢度。俾到一啲即係基本上咧，即係要更加係明顯嘅個理由做唔到嘅理由，就唔係話即係有個理由簡單嚟講，我請唔到人啊，或者我喺呢方面咧，即係我哋係唔知請邊個啊，嗰啲即係呢方面咧，我覺得就唔應該作為一個抗辯理由，因為喺呢度咧，其實好多資訊啊，同埋可以協助嘅好多機構。咁只不過佢哋冇去採取呢個行動去 謝偉祥，我想問一個好實際嘅問題。嗱，呢家政府就想即係樓宇安全，大家都重視啦。咁依家加強呢個樓宇嗰個安全好多嘅檢控，咁從個罰又簡化，就支援嗰度又都加強啦。咁即係好似都係即係只欠東風咁啊！我有個實際嘅問題想問咧。假設即係話你講嘅嘢都啱啦，都落到地啦，都真係好多樓宇依家都要真係進行呢個維修，同埋要保證安全嘅時候，香港依家夠唔夠人手去？各方面嘅人手足唔足夠咧？ 嗱，人手方面咧，其實好多行業都唔夠嘅。呢方面咧，如果你個個一齊而家積聚咁多一齊做啦，梗係唔夠人手啦，或者個價錢會因而咧即係抬高咗。 係 所以剛才講咧，就係要針對性咧嗰啲危險嗰啲嗰部分先做。 嗯， 嗱，譬如你好多時候咧大廈維修咧，咁外牆咁有啲咧剝落嘅情況，咁你處理咗嗰啲先啦，咁嗰個就會快啲，同埋即係針對性。如果你話咩，我趁勢不如我做曬外牆佢啦，咁樣 拍，譬如我係做啲瓦仔落去啦，咁樣，咁呢啲可能係要即係稍後先做， 嗯， 同埋你一次過做咁多嘢呢，亦都影響好大。 嗯，系， 咁我覺得呢啲一定要咁樣做。而家嗰個人手嚟講，一定係咁。 好，謝偉全議員，由於時間關係，或者我哋仲有少少三分鐘到咧，就傾埋嗰個建築工程嘅安全問題。而家話咧就會檢討個註冊承建商嘅註冊制度，包括咧就話，如果個承建商涉及嚴重嘅傷亡事故咧，就縮短佢註冊續期嘅有效期，同埋施加一啲續期嘅條件咁樣。呢方面你有咩意見可以俾政府參考？ 嗱，我覺得咧，首先咧，當然你嗰個責任問題咧，好多時候咧，係咪個承建商咧咁樣？咁因為我有少少擔心咧，如果你係過嚴嘅時候咧，啲承建商咧變咗對呢方面咧就擔心，咁你一啲即係做得唔好，你又唔俾佢，跟住咧有啲咧唔想入行啦，因為驚個債唔太大，咁你變咗喺呢方面對嗰個行業嘅未來發展都有嘅影響啊！呢點咧一定要平衡啦。另外一樣嘢咧，其實你淨係罰冇用啊嘛，罰即係話個事情已經出咗嚟啦嘛，嚇。咁你反而係預防性嗰度要加強，譬如而家嚟講咧，好多時候咧，好多承建商都利用呢個創新科技咧，係預防嘅。有陣時啲工友嚟講咧，佢唔係有冇嗰啲設備俾佢，只係佢唔即係覺得掉以輕心啊！我喐一喐啫嘛，我轉一轉冇事嘅。咁你分分鐘咧，即係可能十尺八尺跳落嚟就可能犧牲一個人嘅。咁呢方面係咪用一啲科技方面，譬如你用呢啲器材？或者你係行入即係做某種嘢嘅時候咧，係有呢方面嘅警示。呢、這個警示唔係淨係警示嗰個人喎，就有關從業員喎，就大家都睇到知道嘅。咁呢方面咧可以制止啊嘛。咁另外，譬如啲密室嗰啲啦，即係嚇。咁其實有陣時大家掉以輕心咧，如果有嗰啲器材幫助咧，咁變咗大家都知道啦嚇、啊。今時今日，我覺得同之前嚟講咧。冇咁多科技幫手咧，而啲科技嚟講咧唔係好貴嘅，咁、我覺得喺呢方面咧就善用，最緊要係預防啊，防止佢發生多過後期嘅，即係話你重罰佢，令到佢即係縮短冇咗牌，甚至咁呢方面咧唔係一個最佳嘅，我覺得做法咯。 另外亦都話會檢討嗰個註冊承建商嘅紀律處分制度，呢一點最重要係乜嘢咧？處分制度而家係點嘅？ 你當然咧，你可以係即係停佢嘅牌啦，一段時間啦，或者啲免免啦，你都可以係罰款啦，係嘛？即係呢啲等等都係其中啦嗰、那個制度。咁即係喺嗰方面咧，好多人咧就係會擔心，因為前排譬如話啲安全事故啊，加到1,000,000最高啦。好多業界都表示好擔心。 咁點樣去平衡咧？又要。執法又要有阻嚇力，但又驚住啲人即係卻步，直情唔入行或者唔從事啲業務，咁呢個真係要兩者平衡嘅。多謝你，謝偉全，結束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再見。